场，爱的气不该只是迷路在城市守候的孤单。匆忙过街的你没有遗忘，便落寞于无助。天空就要下起的大雨将会冲淡着迷惘，守着出现的秘密的方向，自由自在飞翔。 Thank you.

生活里徘徊，只是夜深人静里未醒来，明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，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。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。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只可惜我们都已知道，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，是不是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爱。 去年2016年的娱乐圈，以及前几年的阅读啊、思考、困惑，还有观察，累积到今天呢，我才发现适合自己的方向还没找到。寻找梦想的方向比实现梦想难得多。这个世界就像加速运行的万花筒一样，时刻都在改变，永远不变的只有变化。所以呢，有勇气接受变化，才有可能找到你想要的安稳。 别走开。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抽出这心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Oh baby，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心化作星星，填满你寂寞的夜里。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，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。让我对你说，对你说。

圈呢，用一句有点烂俗的句式来说，就是通过娱乐，我们不光要读懂娱乐圈，更要读懂中国圈。几个对明星感兴趣的文艺青年在自娱自乐，当年这碗没人吃的饭呢，现在真的是强手如林。有很多的娱评呢说，我们这些老棒子是不是该退场了？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吧。 我听到你的呼吸。 是不是这样的拥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呼吸，我闻到你的叹息，我是不是这样的拥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，何必问我在不在意？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，为了什么你要哭泣？如水的音乐，泪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，兴奋和失落交错的痛苦，不能原谅的罪。入睡的音乐，你的泪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，命运的街头相遇的时候，你忘了我是谁。我听到你的呼吸，是这样的拥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0。

认真，为一切就算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算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算风不留痕。 说到2016啊，就去年的娱乐圈还在体制内的时候呢，就曾经幻想过有这样的一种生活，像卑贱一样的背着笔记本和电脑四处行走，不定期的为媒体写一些的专栏，指点人世间，用文字换柴米油盐，并且配备有衣食无忧的自由，这大概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文人侠客梦。当然很多人都知道，成年人还做这种白日梦显得幼稚且孩子气了。 心里满眼，不管天与地。

享受孤独，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。 娱乐圈再往前推算，前年哈，如果说2010年粉丝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呢，只是让人惊鸿一瞥的话，那整个去年2016年的娱乐圈最大的主角，无疑就是战斗力惊人、脑洞大开的各种流量担当的粉丝们了。而他们所拥护的正主们，则已经变成了需要他们藏在身后保护的宝宝。 发生什么事了，妈妈？没有悲伤，却欲言又止。是否我又让你担心？是否我又让你失望？此刻我感觉黑夜从苍天落下。想拥有是你当然的那个权呀，其实你明白的，妈妈，没有人能挣脱世事的漩涡，我在拼命地证明自己，可有些事再也回不去了。只是我看见月亮从天空陨落，虚弱，妈妈，这是我正在将我慢慢消失。我多想永远是你挚爱的那个春。

心剩下千种理由的承诺，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，曾经还是那么的远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似乎穿行了结果呢还不是要泪流，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心剩下千种理由的承诺，你要我用生命去附和，曾经爱是那么温柔，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还不是要泪流，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说到2016年的娱乐圈，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，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然而在岁末这句话呢，就显得非常的珍惜。当普通的观众连对烂片说个我不喜欢，在评分网站打一个一星的自由都快没有的时候，那就要扣上不爱国大帽子的时候，我们也该好好的反思这种非粉即黑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察。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，清澈明亮，不愧望。你的拥抱是一首歌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，脆弱坚强，我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。 北京贵宾楼可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。